放下你，我想确定每日挽着同样一双臂。 爱到无可退的地步，哪能清清楚楚让痛苦结束？我再不会走上绝路，只会像无根的枯叶飘零孤独。 繁华都市里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，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。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，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。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，北京 FM 九六九，随时随地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让生命等候，来自于童安格，而粤语版是黄凯芹所演唱的《若生命等候》。